意味着资本、历史和文化，大牌应该是精致、品味和气质。朱大哥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。朱大哥的好坏，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。 大牌朱大哥，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：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 大牌主打歌，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听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歌手，他的名字是陶晶莹。他跟很多温柔端庄的抒情派的女明星不太一样，他毫无顾忌，言行大胆，嬉笑怒骂，甚至有一点疯疯癫癫的无厘头。但是他也有相当细腻的一面，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就是由他自己来创作的最纯粹的恋爱的心情。 想你，下雨也快乐。我变了。

情一般叹息，我认真你游戏，灵魂和空虚合而为一，你在所有人之中眼神最多情，你的温柔让人无法抗拒，我爱上你忘了我自己，以为从此可以改变你，你说有空一定立刻给我消息，可是反反复复遥遥无期，你的心事一个谜，化解不在爱恋中，不懂错是错。